嗨，这里是猫宁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。开放较劲带来了西方的输入。对道光皇帝来说，南京条约是莫大的耻辱。此前的清朝皇帝还没有在战败的情况下跟对手签订过这样的条约，所以道光帝觉得这种事儿落到自己的头上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。说良心话，在当时的帝制时代，所有的人都是臣民，只有皇帝一个人是有自主性的人。可以说，这个国家唯一需要担当责任的就是一个皇帝，其他人都不需要有什么责任心，起码从法理上讲是这样的。除非你有额外的精神，就是想治国平天下。但前面讲过，清朝恰恰又是一个皇帝不让士大夫胸怀治国平天下之雄心的朝代，所以士大夫既没有多少的自主性，也缺乏积极性。这样全国只有一个皇帝要对国家大事负责，所以他确实是很难受的。但尽管他很难受，却并没有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的思考。在签订这个条约时，其实道光帝只是想尽快的把事情解决掉，无论是赔钱也好，割让香港也好，五口通商也罢，他只希望把这件麻烦事赶快解决掉。包括后来严重损害中国司法独立，让我们中国人感到非常屈辱的领事裁判权，也就是外国人在中国违法时，中国将对其审理的权利让渡给外国领事。这个条款其实是中国人拱手相让的。之前由十三行管理外商的时候，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究竟由谁审理，按哪国法律审理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。中国人不胜其扰，最后中国人让外国人自己处理算了，我们不管了。后来外国人也说，中国不是个法治国家，因此外国人不会将在中国犯了罪的外国人交给中国法官审理。这种事情一般是由外国的领事负责，外国领事在此时就相当于法官了。到最后，凡是外国领事主持的法庭，基本就是由领事说了算。进入二十世纪后，中国人看到中国的法律无法制裁在华违法的外国人时，感觉非常痛心。但一开始，这其实是中国人自己送出的，外国人根本没提这件事儿。不过，既然你送了，人家也就笑纳了。中英南京条约没有规定开放较劲，但是里面有一项关键条款，英国人是个很有意思的民族。鸦片战争是他打的，但在打完仗以后，他觉得其他的列强也有可能跟中国打仗，所以在南京条约中的附件中有一项利益均沾的条款，其中规定大清帝国以后跟其他西方国家所签订的条约，其效力应对所有的西方世界有用，别国打了仗占了便宜，他也跟着沾光。之后法国、美国就跟着来了。法国当时是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护教国，也就是说他有支持宗教传播的责任。在中法黄埔条约中，对比南京条约多了一项条款，就是开放较劲。这个条款是很重要的，以前中国也曾对西方天主教开放过，后来因为礼仪之争断绝了，到雍正时期就彻底禁教了，这一次又开了。开放较劲以后，事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法国人的意图只是开放天主教，虽然新教其实早就进来了，但也通过条约得到了正式的地位。天主教的传入在中国引起过很多纠纷。天主教主要在农村传播，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，很多的教案都是他引起的，在乡村引起过很多很大的纠纷，总是生出一些群体性事件来。新教在传播中虽然引起的纠纷不多，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十分重大。 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诱因之一就是新教的传入。后来中国的变革，从自强运动、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，甚至到民国后的军阀时期，很多都跟新教有关。真正在中国有影响的传教士，基本都是新教的传教士，这很有意思。还有像《万国公报》这样由新教教士创办的报纸，对中国思想界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。也就是说，开放教禁其实也就是开了一个后门，借着这个后门，西方思想借着传教士的力量再次输入进来。中国最根本的变化是要靠信息的输入，而不是枪炮。枪炮只是一个引子，要想真正让这个古老的帝国发生变化，其实还主要的靠新信息的输入。而当时的信息输入者之一就是新教。所以说，关于新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，在以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，可能长期都被低估了。